你好，我是行无刀。好了，专栏终于写完了，所以我可以承认了，写专栏的过程还是很痛苦的。如果要说整个过程的一些感悟和心路的话，那就概括为三个"如"字吧。这三个"如"字呢，是三种痛苦，同时也是三种收获。第一个"如"字是"如相问"写专栏。刚开始写专栏的时候，也刚好是我入职贝壳找房的前后。这几年呢，在小公司自由折腾惯了的我，需要突然适应成熟公司的一板一眼和部门合作，还有接踵而来的各种工作计划，都足以让人有点力不从心。结果呢，专栏上线后的第一周，编辑就告诉我每周需要更新三篇。无论他当时是以多么轻松的口吻描述这个事实，我内心都是崩溃的。这不是鸡汤文，不是情感专栏，是硬朗的技术干货。那还能怎么办？当然是选择原谅他们呢。所以，从写专栏的第一篇开始，我几乎无休地写了3个月。当然，注意这里，我很有心机地写的是几乎。这是身体消耗的辛苦啊。之后呢，却也让我遇见了另一个自己。持续的高强度写作，让我更加注意精力分配，也比以前更加的自律。这里最要感谢的是 Lizzy 时刻鞭策我，常常问我，作业写好没？仿佛一夜之间呢，就回到了小学。回望这3个月，真的是洛阳亲友如相问，就说我在写专栏。第二个"如"字是"如来故不复卿"。写专栏以来，就有两个声音在内心互相叫骂：这一边是要警惕那些博客写得好的工程师啊，不务正业；这个声音呢，源自微信支付，感兴趣的人可以去搜一下原话。那一边呢，是一些早已是业界常识的算法或技术，很多人竟然第一次听说，或者还从没弄懂过。这就真的很需要有人助一臂之力了。前面那个声音让我一度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不务正业，后面那个声音时常鞭策我笔耕不辍。两个声音每天都在对话，结果谁赢了呢？你猜？当然是后者，不然也不会有这个专栏了。这也是开设这个专栏的初心，填平知识的鸿沟，消除知识的信息不对称。这是内心挣扎的痛苦，无法两全。任何事情总是应该看待它的价值和闪光点，而不是盯着它的不足和负面。对于写作这件事儿呢，亦是如此。有价值，我喜欢就可以开始。虽然曾经也有身边人对我投来不屑和嗤之以鼻的表情，令我一度深深地怀疑过自己的选择。今天写完这个专栏之际，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。因为过程中呢，不断收到订阅者的反馈，大家的反馈让我坚信自己初心的正确。也让我庆幸自己没有因为别人的看法而改变自己的内心所向。世间安得两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选择有价值的方向，并沿着它勇往直前。第三个"如"字是如临渊，如履冰。工作以来呢，我也持续在一些渠道零碎地分享东西。这一次写专栏很不同，因为大家呢都是付费阅读，这让我时常处于如履薄冰的心态中。非常害怕自己输出的东西不好，质量对不起别人付出的软妹币和阅读时间。如果订阅者觉得不爽，还要付出一定的负面情绪来 diss 我，那我的罪过呀就十分大了。这种不放心呢，令我时常表现为拖延症，每一篇迟迟不能开始写，总觉得准备的不够。直到 deadline 施施然的走来，我才硬着头皮开始落笔，觉得自己没有写太好，就这样念叨着写到了最后一篇。写完最后一篇之后，我写了个 Python 程序统计全部数字，将近15万字，着实把我自己吓了一跳。万万没想到啊，我原来是这样的能说。这是一种战战兢兢的痛苦，但也是一种心怀敬畏的力量。这种力量能让我在深渊旁边安全前行，在薄冰上也能站稳。深渊凝视着我，我也凝视着深渊。深渊就在那儿，我也就在那儿，和谐地共处天地间。敬畏会带来质量，敬畏会带来价值，敬畏你的行业，敬畏你的服务对象，敬畏你所要解决的问题，这个世界也许会变得更好一点。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心若是存有敬畏，冰也会被春天融化。好了，专栏结束了，但交流不会就此终止，我们仍可以一起交流。山高水远，我们江湖再见。